啊，人没有好坏，平等的，那事也没有好坏，万法平等，为什么？等于零。那一切法善法等于零，恶法也等于零，零跟零平等，为什么？它不存在啊。大乘教里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因缘生，因缘生法就不是真的啊。又何况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都是从波动里面所产生的啊，整个宇宙的脉动啊，小王八脉脉在动，这个脉动的频率是一秒钟2100兆次啊，也就是说明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在21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每一个幻象都是独立的，没有两个幻象啊是相同的。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就得要放下了。啊，为什么要放下？它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自信是真的。自信是空寂的，它永恒不灭，它能生万法，它是活活泼泼的啊！虽生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你想一想，2100兆次的啊，一秒钟啊，21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控制？你怎么能掌握？你怎么能得到？所以跟你讲老实话，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贪嗔痴慢疑放下了啊，过日子呢随缘，什么都好啊，没有自己是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没有，万法平等的，你的都是都是在啊，这就解开了，解开就脱离一切苦厄，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需要阿弥陀佛加持，你也是生十宝庄严土。那为什么？你的境界跟他一样，自自然然感应道交。 啊，这是大乘教上常提示，常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境界就是极乐世界。佛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善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十善业道。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啊，学佛为什么学不成功？念佛为什么念不好？我们没有修十善。没有断舍我啊，所以就有业障啊，舍我的业障呢，障的障，你一切善法不能成就啊。那么反过来，十善佛善十善能障舍我啊，让舍我不起，这个好啊。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给我们修行的德目，仁义礼智信，跟五戒的意思一样啊。仁不杀生啊，义不偷盗啊，礼不邪淫啊，啊，智，这是理智，不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容易出麻烦，用理智不用感情。最后一个信啊，信则不妄语不娘学，这是信啊。跟佛法的五戒很相同啊，儒跟佛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修行的基础必须要认真学习的啊！如果这些做不到，求往生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往生敬业正因，佛说得很清楚，三条。第一个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居处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是净宗修行的大根大本，修行指导总纲领总原则。那你要是违背这个原则，不能往生了，这太重要了啊！无逆失误，临命终时真正忏除业障，后不再造啊，惭愧心升起来啊，忏悔后不再造，下定决心啊，随顺佛陀教诲，这才能往生啊。啊，但是净宗的方法妙，念念都归阿弥陀佛。阿弥陀前面说过， 就是无量寿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消灾延寿，无比殊胜的吉祥啊，能消业障，能帮助你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这很重要，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应该想到，身口意三业不能有过失。啊，换一句话说，常常能够想到身三口四意三，这是人意。啊，下面呢有清净土指净土，清净身指佛身，清净人指如来。这个清净经上常说，心净则佛土净，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建造极乐世界净土。我们今天用清净心念佛求生净土，我们的清净心现清净土，跟阿弥陀佛的清净土合而为一。啊，弥陀建造了，我们也有一份功德在极乐世界跟他相应的。所以你能够见佛，你能够见到极乐世界啊，道理在此地。如果我们欠缺这份功德，见不到佛，也见不到极乐世界啊。用什么方法来修呢？就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是这个意思。只有佛号，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清净心现前了。如果还有杂念，还有妄想，这不行啊，你的清净全破坏了，被妄想破坏了，被杂念破坏了，所以必须要把杂念妄想统统放下。啊，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要知道身心世界却是假的，我们现在的心妄想不是这些啊，是什么呢？八十五十亿心所，我们是用的这个心啊。真心只有一个，哪里有八个？法相为师家讲，八十心王，八心王，五十亿心所。六道凡夫就用这个，把这个东西当作心，错了，完全错了。啊，佛清净人，如来清净人， 啊，我们一定要修清净。经本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顺念必生。这一大愿为大愿之本，顺念不生是第十八愿，在四十八愿里面，这一愿是根本。专重持名念佛，名许万德，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具体是华严玄门，圆满圆明具德之意。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实实在在说，对于名号功德了，是一无所知，没重视它。如果真正明白了，就这一句名号，真的叫无私不办。海贤法师为我们做出来了，我们看到了，只要有信心，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他老人家在十八岁的时候生了个病，啊，腿上长一个疮，脓疮溃烂，苦不堪言。啊，母亲给他求医找药没用。啊，最后他明白了，佛法里面说的，冤孽病啊。药物不能治疗啊，治不好啊。啊，怎么办呢？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有求必应，啊，跟他妈妈讲，不要求医了，不要找药了，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的天性老实、听话、真干。啊，有真诚心，有清净心，有恭敬心，这些条件具足，念了一个多月，找好了。啊，真正相信佛语是真话，绝对没有骗人。啊，信心坚定了。二十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你要记住，十八岁的时候没人教他念佛，是他念观音菩萨。如果是二十以后害的这个疮，他肯定念阿弥陀佛，不会念观音菩萨。我们能理解，我们能相信啊！啊，观音菩萨能帮助你解决的问题，阿弥陀佛做不到吗？对阿弥陀佛不了解、不认识， 那对观世音菩萨认识了解程度超过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就管用。啊，你相信哪一个哪一尊佛，相信哪一尊菩萨，他就管用。怎么治好的？信心治好的，念头治好的。啊，念佛菩萨名号功德很大，这念头好啊，念头里头第一好的就是念阿弥陀佛。我们要知道，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所以转念转持名号啊，这个地方讲专重持名念佛，要知道名居万德，这个万不是数目字，数目字一万太少了啊，这个万在此都是表法的，表圆满。自信圆满的智慧德相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所以下面说的好啊，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啊，一切法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所有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没人知道，我们给别人讲也不相信啊，不但给佛讲不相信，跟阿罗汉辟支佛讲不相信，跟菩萨讲也未必相信，要跟谁讲？要跟化身菩萨讲，他相信啊，跟大地以上菩萨讲完全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我们看光碟，光碟上七九僧脱离酒啊，海贤老和尚九十多年就这一句佛号没有拐弯，吐出这么一句话，啊，他遇到不少灾难的障碍，就是一句佛号。啊，最危险的时候就是遇到狼那段故事。啊，在山上遇到。逃不掉啊，啊，他闭着眼睛，如果欠你的命就还你，就让你吃掉，口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狼没有咬他，咬他就哭腿拖着他走，走到那个狼屋里，奥大利一看，看来有一只狼，好像是生病，很严重，快要死掉， 老人心里晓得了。啊，是要我来救他的。啊，他就坐在旁边念阿弥陀佛。啊，念了没有多久，这个狼醒过来了。啊，生了五个小狼。看到这个大狼的时候，对老和尚感激的样子，老和尚明白了，狼有难有灾难，求他啊，他劝他多做好事，别做坏事啊，不要害人，不要害众生啊，来世转人生修行念佛往生净土啊，不要再做出事啊，他就离开了，一句佛号不拐弯了，没有第二个念头。那我们还会找那个找这个找那个现在是乱世，社会非常混乱，附体的很多，通灵的很多啊，这些人都传递信息，海贤老和尚听不听？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全都放在心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个理念跟现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相同啊！啊，现代科学家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作证的，他们知道一些物质现象都离不开念头。佛经上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老和尚完全通达明了，而且真正掌握到了，他没有第二念。啊，无论什么难关，一句佛号畅通无阻。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向他学习的。为什么？这才叫专心。啊，这才叫一向专念，为什么？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他对于阿弥陀佛真正信得过。啊，我看这个碟片，看了很多遍，啊，碟片有两种，一种是原片，一种是把里面所说的全部用文字打出来了，有声音有文字，没有画面啊。现在有这两种啊， 有文字没有画面的，我相信开始听了有画面的好，像看电视一样，听上一两百遍之后啊，没有画面的好，你完全看到文字就好比听见。会更清楚更深入会让你有悟处看画面的，我们讲听三千遍前面听一千遍，前面的两百遍可以用画面的，最后的这个八百遍用文字的没有画面，完全像上课听经一样，有音声有文字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经现在在这部经里头首列真名，第一个列他的名，正表能闻受此经法者，皆是第一弟子。这一句话说得好啊！这个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把它摆在这部经。第一人什么意思呢？是表能闻，你能听到这部经，你能够受持这部经，这个受持什么？真修啊，真干啊，那你就是敬宗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同时你也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为什么？你的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往生就是圆满成就，本性非是小乘品，有这一番经文说明黄念祖老居士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对自己随便说的经文里都有，德文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海贤老和尚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听阿弥陀佛文号是20岁，师父教给他的，师父什么都没教，就教他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生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归是归心，依是依靠这一生当中依什么？就依这一句佛号，一生不改变一生不希求一切法，真正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法相应舍，何况非法。啊，把一切佛法都放下了，就依这一部经一个名号就行了。为什么？这一句名号同是一切诸佛的名号，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不但显教里面所说的诸佛如来，密教里头所说的诸佛如来也不例外，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当中，念的一句他阿弥陀佛全念了，一个没有漏掉。啊，这是佛名。第二个呢，是一切经教。啊，也包括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都不离阿弥陀佛。我们能够理解阿是什么意思，翻成中国话是无，弥陀是什么意思，翻成中国字是无量，佛是什么意思，佛是智慧，是觉悟。或许来说，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哪一尊佛的名号不是无量觉？哪一部经论不是无量觉？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是诸佛名号，同是一切经教，你没有漏掉一个啊。像海鲜老和尚这一句佛号十年确定的功夫成片，四心不乱，二十年三十年当然会得四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他有没有道理一心不乱？你细心去听他的观点，里头有一句话，他说：“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什么都知道是大彻大悟的人。不是大彻大悟啊，不能说这句话啊。所以我听他说这句话，肯定他的事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啊，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他跟禅宗六祖是同一个等级。啊，六祖是从禅定、文法，五祖跟着讲经安静开悟的。啊，海贤老和尚是从念佛开悟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这就叫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任何一门都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境界，只要转移，移就能得定，定就能开智慧， 啊，就怕学得太多，学得太杂，啊，他就学乱了，啊，开智慧的机会就没有了，啊，心杂念太多，妄想太多，就定不下来，啊，所以一定要转。啊，他老人家有一句话是：“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心不专就没办法了。啊，只要心专呢，天下无难事。成佛是难事啊，不是普通的难事。成佛了，成佛要专，专一。”啊，这一部经上教给我们，一向专念，你就能成就。啊，专太重要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啊，希望我们要常常记住，不要搞杂了，不要搞乱了，啊，要放下，放下障碍呀。放下烦恼，放下习气，那么优希大师在《云中钞》里头有这么一段话：经传我说，经传指罗什大师翻的佛说阿弥陀经，凡做事者呢，应以古本而增正之。啊，古本就是襄阳实经。啊，实经里面所有的21个字。啊，趁实经有的刻在石头上，刻在碑上。啊，这个地方都出21个字，21个字，祖师读了之后肯定。啊，古时候罗什大师本子肯定有这21个字。啊，只是抄写抄漏了，现在应该把它补进去。绘本以心得意，不入此21字。啊，那么这21个字下联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里面读进去了。啊，于是汇本具备两仪之长，两种翻译本的长处，又补情仪之事。啊，顺义不行，一起真心。啊，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加上这21个字就非常明显。啊，一心不乱，专持佛名号，一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因为经常有一句话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一句话一听了之后，总感觉到自己善根福德不够，我念佛能不能往生？于是就有怀疑。要补这21个字呢，这个疑虑就没有了。啊，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传名。持名小罪业，那善根福德就现前了。啊，于是群以原文 应该是一心不乱，专持名号。那句点应该点在这个地方啊，这八个字应一起读下，一口气念下去，就是它是一句啊，一心不乱，专持名号，这是一句啊。像现在来佛寺的海贤法师92年，就是一心不乱，专持名号，他做到了，表演给我们看啊。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自在往生。啊，把这一句表演给我们看啊，一心不乱，专持名号，确实他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一心不乱。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心地清净平等，这是每一个念佛人希望这一生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记住这一句经文。那细心观察海贤是怎么成就的，就靠这八个字，他的一生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那么正同于唐一之细念不乱啊，唐一是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他不是一心不乱啊，唐一的是细念不乱，不是一心啊，细念不乱，专持名号。这个细念跟一心差别很大，一心不乱，有人看到一心害怕，为什么呢？我做不到，我心里头有杂念，有妄想，我念佛肯定也夹杂着妄想跟杂念，没办法一心，那细念不乱就没问题了。啊，细念可以做到，这里头有杂念，不排除杂念，一心排除杂念。啊，所以看了这个本子，比较容易升起信心。啊，从细念不乱念到一心不乱啊，看到这种经文疑虑就能消除啊，这个我们在讲经里头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生起信心啊，所以业佛与本心之一向专念呢，同时本心是我们这部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一向专念的， 不是一心。啊，一向转念，这个意思相同，信念不乱，一向转念，啊，这相意思相同，明显持名妙法，从古起修啊，古觉因信，他理名家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威神。愿力加持啊！我们在今天这个乱世，佛法摔到基础，遇到这个法门，深究经典，不能没有疑惑啊！我们感谢华严老。是非常用心啊，不辞辛苦把这些经文会让我们学习的人产生疑虑都详细解释，帮助我们断疑之心啊，下面引欧耶大师要解的话是：若支持名号，未断见思啊，支持名号，见思烦恼没断，随喜何善何定啊，或者是。善心善乱心念佛，或者是定心念佛啊，善乱心念这句佛号，有妄想有杂念啊，定心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与同居土分散被求品，那就讲定善多少，定多善少，品位就上升；善多定少呢，品位就下降。啊，都能往生，往生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里头也有三倍修品这个话说得好，为什么呢？这个话说的就是肯定我们现在的程度念佛能往生，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呢，是可见众生的但能信愿之名，决定可以往生彼国，凡圣同居土啊，实实在在，无需要啊。念到四意心不乱，或者是离意心不乱啊，这个难啊，持名法门的妙用，何盘托出啊，像客人来了，我们送茶点，连盘子端出来全部拿出来了，没有丝毫保留啊，通通都出来了啊！持名法门的妙用啊，真正不可思议，足证慧本 使大有功于神教也，这是赞叹。下联是老居士的回忆文，无量寿经的回忆文。第六呢，无妄事心，念佛之人求生净土，成佛种子，于一切时念念不舍，是名无妄事心。这是念，是讲念佛往生。啊，所以不用举别的例子了，就举念佛。啊，那我们今天念佛，常常把佛号忘掉了，就妄念起来了，佛号就没有了。啊，我们如果真的想到极乐世界，认真反省，我这一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十几个小时，我心里头有阿弥陀佛的占多长时间？把阿弥陀佛忘掉了，心里有妄想的时间占多少？这两个一比较，然后就晓得我往生有没有把握，很清楚啊。那用什么方法提醒自己呢？古人的方法是造佛像，在家里供佛像，让你看到佛像就想起念佛，啊，这是个方法了，啊，或者是经文，写成字画，啊，家里面常常悬挂着，时时看见。啊，现在印刷术进步啊，印的品质又好，价钱又低，啊，这些方法在今天还是管用。啊，目的无非是提醒自己，不要把念佛忘掉。真求往生，一定要念念不舍。如果把这个事情当作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其他的是小事，都可以不理，这个人决定的是。啊，要知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无量劫来的事情全都了了，你真成就了，你这一生没有白来啊！啊，多少人，人是好人啊，这杂念太多啊，佛号常常忘掉啊，临终时候一念错了。又去搞轮回，啊，福报大的去福利，升天去了；造作罪业的三途去了。啊，极乐世界很容易去，但是就是会把它忘掉。 啊，所以古人帮助我们，无论是在家出家给我帮教导我们去历两堂功课啊，早晚苦决定不要忘记。啊，我们看所有宗教，我看到回教每一天《古兰经》上规定五次礼拜，啊，象征麦加的这个方向，一天五次，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到这个时候，你什么都是放下，向麦加这个方向去礼拜。时间虽然不长，他一生做成习惯，这样成习惯了。这个方法非常好啊！啊，佛门里的这个功夫，真精进，是念念不舍啊！啊，念念皆是阿弥陀佛了。这种念佛在普通一般人享受三年就成就了。啊，关键就是真放下，真的把这个事情看破了。啊，幕后给我们说，六字红云是究竟果觉。啊，持名念佛是以果为因，因果同时，从果起修，即修即果。我们如果把这个意思真正参透了，真正明白了，真正没有怀疑了，自然能够有门深入。